今日是2021年9月26日，快必被還押的第383日。今日就是 D100 的同事，亦都是被 DQ 的小西灣區議員泰哥，快必就暱稱他做小西泰的，同埋大班其中一個俏嬌娃塔姐一起去探訪快必。今日是星期日，他哋8:30去到登記，場面都相當虛撼的，但是啱啱趕得切第一批入去探訪等候室，過程好順暢。9:20已經聽到叫 number 啦，越多人越快脆咁。今日快必就喺2號窗，有朋友問點解日日都要登記佢喺邊個窗口呢？其實好似寫日記咁，2021年9月26日晴，作用一樣啫。他们两个排队入去探访室的时候，望入去已经见到快必企坐在窗口跟他们挥手了。坐下之后电话都还没开声，快必已经古灵精怪地做很多动作跟他们打招呼。计时器一开始，电话拨通之后，两个麻甩佬先用粗口互相问候一番。做得 D100 当然对时事非常关注啦，他们首先就当然谈下支联会啦。快必話：雖然彤彤夠硬淨，四個坐緊嘅常委亦都好有擔當，但係而家暴政乜嘢都打橫嚟，佢哋幾個身陷牢獄喺外面大監牢嘅會員，對逼迫嘅恐懼同埋怯懦係可以理解嘅，所以快必話一早估到都會通過解散㗎啦，係唏噓係無奈。華叔知道可能彈翻起身添啊！講開支聯會，發表話非常欣賞黎恩浩上兩個星期寫過一篇文章，告別支聯會兼博周永新，直斥周永新如何混淆視聽、扭曲事實，非常精彩啊！發表對於老而不周永新非常氣憤，佢本身都係俾政權過橋抽板嘅受害者，但係佢仍然不知悔改，做暴政嘅喉舌，香港嘅墮落佢都係共犯。快必仲話：而家呢一個黑暗嘅時代，特別係法嘅黑暗，佢覺得有兩個人反應得最合，一個係已經身陷囹圄嘅彤彤周幸彤，另一個就係冇得再喺明報寫專欄嘅 Eric 黎恩浩啦。港島區議員係第一批要去宣誓嘅，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嘅區議員選擇留任同埋繼續宣誓，各有原因。雖然佢哋去咗宣誓，但是政府说不信你，说你是作出虚假宣誓，觉得你是违反宣誓，这样就 DQ 得，还说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所以快必亦都很担心小西泰被 DQ 之后会有什么手尾跟啊。泰哥就说自己处置太严，如果真的要拉要告，他都不会认罪认错的，已经有坐监的心理准备，最多就入来陪快必咯。在鐵窗之下一兩年，就當是還回給很多犧牲了的香港人了。快必欣賞小西泰這麼闊達，預了會坐監的犧牲精神，這些就叫做處之泰哥咯。快必鼓勵香港人一定要不要怕，大家凝聚的力量，基督是為世人而死的，快必的想法是人人都沒有做好本分，守好自己，所以基督就因為眾人而死咯。但是他相信香港人是不会离弃这班民主派斗士的，在有需要的时候，香港人一定会守好自己站出来。快必说收到56000的心意卡一沓，相信是之前健康讲座收集的，多谢大家仍然没有忘记他。高小姐，知道你是 D100 的支持者，请继续支持 D100 行公义、好怜悯、讲真话。有位没有下款的朋友说，而家嘅情況好壞，但係冇暴政可以永恆。但係我想講，都未去到最壞，未去到阿富汗塔利班恢復主權同埋截肢嘅刑罰，呢啲先叫做好壞。另外有位礦山 Ivy 燕同好多朋友一樣，叫我加油，收到啦。我一個人加油冇用噶，大家都要加油，齊上齊落先唔會孤單噶嘛。二小姐，你話唔會忘記，會堅持。年尾垃圾會記得投票啊，千祈唔好投白票啊，好似澳門咁咪好咯，香港人一定唔可以輸俾澳門嘅，自己有大嚿，多謝你堅持，冇錯，老土啲講，堅持先至見到希望，多謝所有真正堅持嘅人。 Kitty， 你嘅心意卡我覺得最窩心嘅係最後四個字，主恩常在，我都祝福大家以馬內利，神與人同在，好快就到聖誕節啦，大家準備好未呢？ 泰哥和快必两个麻甩佬鸡都不断，搞到台姐插不到嘴。不过他很有心，买了朱古力和猪肉干给快必做手信，得短短15分钟，很多说话都讲不完。临走的时候，台姐更加依依不舍，他和泰哥都拍住塑胶玻璃和快必道别，快必亦都笑住咁送上心心俾塔姐。虽然已经超过一年啦，相信大家仍然都有记挂住快必。有时间嘅话，就攞起支笔写信俾快必啦，同佢分享一下所见所闻所想。来信请寄去人民力量会址，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。大家想写俾师叔嘅话，都可以寄去以上地址。除了35家案，快必还背着14条文字狱的控罪。他在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超过一年了，诉讼之旅漫长，需要大家的点点滴滴的支持，所以请 subscribe 快必的 patron， 并且多点 share 出去。大家不要忘记还有在赤柱的师叔，他的 patron 都需要你们的支持的，多谢了。